欢迎继续收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。最近，国务院公布了《十三五》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，预计到2020年，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增加到2.55亿人左右，独居和空巢的老年人将会增加到1.18亿人左右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的变动情况，数据显示，2月21日到28日，粮油类的平均价格小幅波动，肉、禽、蛋、鱼等平均的价格多数走低。继续来关注一组数据。民航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我国的境内民用航空机场达到了218个，全年的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10亿人次，比上一年增长了11.1%，其中国际航线也首次突破了1亿人次。卢沟桥这座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连孔石桥上有281根望柱，柱头雕有501头狮子，而这些狮子都雕于哪个时代，迄今也没有科学的研究。最近从卢沟桥文化旅游区了解到，为了填补空白，丰富这一座石狮艺术博物馆的游览内容，今年丰台区卢沟桥文化旅游区将会首次启动石狮断代研究，预计9月份完成，同期还将启动卢沟桥石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。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，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。他们用尊重、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。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，是全国38红旗手中的10大杰出代表。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着。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，用逼斯法跟他喂啊，特别 是。我为什么到这两个村当书记呢？我从小就在农村。我也没有当过村官。 经典96938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。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38红旗手标兵，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，感悟奋斗人生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.9的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全国38红旗手标兵高淑珍。我认为经典是快乐工作，快乐生活，活在当下，享受过程。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白鸽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小孩？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？

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。 色中寄居，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，停住以往幸福，无出息的汉子，曾呼天抢叫像疯子，此生的快乐藏身于那回忆的往事。仍只得你在手，无依暗暗在心，这心得灰暗，无出息的汉子，情深得仿似痴，无心再有下次。色中寄居，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，停住以往幸福，无出息的汉子，曾呼天抢叫像疯子，此生的快乐藏身于那回忆的往事，只得你在心，无依暗暗在心，这心得灰暗，无出息的汉子，情深得仿似痴，无心再有下次，无出息的汉子，这生的爱情不会有下次。 每个女人都是一首诗，或婉约，或豪放，或写实，或浪漫。她们经历过曼妙的少女时代，成熟的知性时代，还有温婉的慈祥时代。可她们每时每刻散发出来的光芒，总是那么的耀眼和迷人。每一个女人都用她独特的诗意，在三月当中款款走来。这个节日，跟九六九一起向女性致敬。 我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？ 我们那年代真是挺简单，但是又挺快乐。 深秋山顶风微凉，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，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一段日光落在手心三寸长。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，一寸能许一个愿望。希望我爱的人健康，个性很善良，大大手掌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。你的翅膀飞离我脸庞，还想每天用咖啡香不让你赖床，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黄昏市场。我的浪漫只有你懂欣赏，就让每个台风晚上不恐慌紧张。想一想温微笑的月光，你说秋天掌上翅膀飞离我脸庞，还想每天用咖啡香不让你赖床，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黄昏市场。我的浪漫只有你懂欣赏，就让每个台风晚上不是很灿烂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，等到时间末日你再讲那个愿望，一起握紧不放。

靠世态，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，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暴发未凌乱，心底之中之分寸得失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，谁活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，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暴不未凌乱，心底之中之分寸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，悠然退场半片云渐散去声再现，雨线飘短似我的脸，热泪聚满面，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，似你的脸叫我温暖，伴着我步前，似你的脸叫我温暖，伴着我步前。